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潘越云演唱的《谢谢你曾经爱我》。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旧爱新欢》之中，发行在1986年。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在国外录制的那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呢是李宗盛。不过呢这首主打歌曲《谢谢你曾经爱我》的创作者并不是他，而是郑华娟。因为歌词呢真挚动人，旋律优美，所以说被很多人呢奉为经典。一起来分享潘越云的这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 谢谢你曾经爱我，让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谢谢你曾经爱我，那是当我真正爱过的以后。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请给我一个拥抱，不要拒绝我。 谢谢你曾经爱我，来自潘越云。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旧爱新欢》当中的另外一首热门歌曲《最爱》也被收在合集《灯火阑珊》之中。不过呢，合集当中收录并不是潘越云的版本，而是张艾嘉演唱的版本。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是电影《最爱》的主题曲，而且呢，潘越云的版本呢也是流传最广的。不过呢，张艾嘉在录制专辑《你爱我吗》的时候呢，还是收了这首歌，并且呢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主打歌曲。一起来分享张艾嘉版本的《最爱》。 红颜若 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最爱来自张艾嘉。在歌坛当中呢，有这么一个现象，假如有一个歌手的某一张专辑销量特别高，评价特别好，那他以后再制作新专辑的时候呢，还会找到以前的那个制作团队。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真的可以延续良好的口碑和销量，反正呢，这么做的人确实不少。比如说杜德伟在1999年4月发行了专辑《九九情人》，半年的时间就卖出去50万张，而且呢口碑绝佳，这个成绩呢已经算是非常优异了。所以在下半年录制专辑《跟着我一辈子》的时候呢，他继续使用了贾敏树、陈子红和王培仁这个制作组合。因为制作人相同，所以说专辑的风格和半年前的《九九情人》呢也非常的相似，依旧是节奏布鲁斯风格为主， 一起来分享杜德伟专辑《跟着我一辈子》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跟着我一辈子》。 速度才恍然顿悟，最亮的眼珠是你的投入，仿佛我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在乎，我快乐你满足，原谅我疏忽了你的感触，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无论爱出现在何时或情在何处，你总是义无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叫做《灯火阑珊》。在很多音乐人看来呢，制作专辑的整个流程最纠结的环节就是收录歌曲和选定主打歌的部分了。收集歌曲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到歌曲的风格要符合演唱者，其次呢还要兼顾商业性，好不容易选好了歌，还要从中挑选一个最能体现歌手特点的当作主打歌。 在1995年的时候呢，刘若英在录制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就亲身经历了这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时呢，制作人已经帮她收录了13、14首歌曲，但是录完之后呢，公司依然觉得不满足，觉得没有一首歌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直到后来有一天，制作人为她打造了一首叫做《为爱痴狂》，公司才感到满意。一起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吧。为爱痴狂来自刘若英。有很多歌手呢，都曾经为心爱的人写过歌曲，有情人终成眷属，创造爱情佳话的呢也有不少，但是呢，也有一些情侣写了很多的歌，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比如说齐秦和王祖贤。 大家都比较熟知齐秦写给王祖贤的歌是《大约在冬季》，其实呢，这只是众多歌曲当中的一首。那今天咱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写给王祖贤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爱情宣言》。歌名本身呢就已经很直白了哈，就是表达了心意啊，也是齐秦对于王祖贤的爱情宣言。当时呢，两个人因为分隔两地、性格差异、媒体报道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渐渐产生了隔阂。不过呢，齐秦却用真情和一系列的表白歌曲换回了王祖贤。那么这首《爱情宣言》呢，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歌曲当中打头阵的作品。但是遗憾的是呢，尽管齐秦写了很多的歌，而且质量呢都非常高，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没有走到一起，成为了很多歌迷心中的遗憾。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齐秦的《爱情宣言》。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深深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幸福的风，我不信流浪的鱼，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开口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这首歌呢收在黄品源1999年发行的专辑《狠不下心》中，歌词由李宗盛填写，不过呢它并不是一首完全原创的歌曲。本来这是一首外国歌，原名呢叫做 Always 始终。当年的滚石唱片拿下版权之后，李宗盛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才有了这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一起来分享莫文蔚和黄品源共同演唱的这一首歌。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内心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爱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莫文蔚和黄品源的共同演唱。在合集《灯火阑珊》中一共收录了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之外呢，还有一首他的代表作《阴天》。这首歌呢同样出自李宗盛之手，而且呢算是莫文蔚的雪耻之作。因为在之前呢，莫文蔚虽然说出过不少的歌曲，但是专辑销量并不高。不过呢，《阴天》这首歌问世之后，着实让很多人对莫文蔚产生了爆棚的好感。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的《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无知愚蠢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相见，感情说穿了，一人衬托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阴天来自莫文蔚。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文艺青年如果说聊起滚滚红尘这四个字，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滔滔不绝，因为这四个字的含义呢实在是太多了。它可以说是三毛创作的剧本，也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罗大佑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歌曲。那么其实呢，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电影呢是按照三毛的剧本拍的，歌曲呢是电影的主题曲。不过呢，我们抛开剧本和电影不谈，单说这首歌也足够算得上是经典。罗大佑的创作角度是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诉说世间情怀。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这首歌也成了陈淑桦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滚滚红尘》。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紧握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别已不见的我，只见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叫做《灯火阑珊》。那么听了这么多歌曲，我们发现呢，在合集《灯火阑珊》当中有很多歌手的代表作，甚至是成名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呢，依然是一个代表作，就是来自万芳的《心不了情》。相信呢，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听众，对于这首歌呢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时期，都有歌手翻唱过这首歌。张杰、胡夏、杨宗纬、萧敬腾、刘若英、周杰伦、张学友、蔡琴，是吧？翻唱过这首歌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那我们是无法一一列举的。不过呢，歌曲的原唱是万芳，最初呢发行在1993年，当年的尔冬升执导了一部影片，名字就叫做《心不了情》，这首歌呢就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分享《心不了情》的原版，来自万芳的演唱。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何来拨动我心跳， 心不了情，来自万芳。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周华健的《寂寞的眼》。这首歌呢收在他的第2张普通话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中。虽然说现在看来这首歌呢已经不能算是周华健的热门歌曲，毕竟呢华健老师唱过的好歌太多了，是吧？但是呢当年这绝对是他的代表作，因为歌曲呢很好的展现了周华健的唱功，而且呢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是很多歌迷认为周华健状态最好的时候，巅峰时期。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声音是更清澈，颤音呢也更自然，同时呢这首歌也为他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演唱方式开了一个头。后来的其实不想走等等歌曲在编曲和演唱之上呢都有仿效这首歌的影子。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周华健演唱的这一首《寂寞的眼》。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87611点钟再会喽。 这一次我又忘记了改变我自己，这一次我又轻易地相信你是唯一，一次一次地聚散分离使我怀疑。